京城，中三军何愁何恨，何情作对可愧，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，随风散却是我血泪千行，似统领为直等等的心梦，可迟迟好迟战兢兢，玉体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， Oh, 听众朋友，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